在平凡的街擦肩错过的人会是谁？不可能是你的脸，心跳得很贴，越想靠近却越是疏远，隔离在安全界限，飞逝的时间激动了暧昧，转身后再也没有机会，勇气是标配，对你的感觉好想要大声告诉世界，就尽管保持你本来的模样，不知道为谁把你的心遗忘，天塌下有我的肩膀，爱不需要躲藏，就尽管给我你无解的迷惘，你让我爱上最自由的光芒，想着你我能一直吧 My tooth就怕不小心害你流泪，我们才过足不前，用玫瑰花香触动平行世界难重叠，守护你绝不妥协，爱本该纯粹无关错与对，这未来你是唯一注解，勇气是标配，对你的感觉好想要大声告诉世界，就尽管保持你本来的模样，不知道为谁把你的心遗忘，天塌下有我的肩膀，爱不需要躲藏，就尽管给我你无解的迷惘，你让我爱上最自由的光芒，想着你我能一直吧 My toothyour love.